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请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2，在 FM98.2 AM927，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代班女神元一。 大家好，我是元一的闺蜜，每次我都习惯说我是一梦的闺蜜， 因为你是我们女神百分百整个节目组的主持人的闺蜜。 我觉得我这样太厚脸皮了， 没有， 到处称为自己是闺蜜。 不，你确实是中国好闺蜜，因为很少有男生能够像天一这样非常贴心的把所有的细节都给大家都安排好。 哎呀，说的我这脸都红了， 而且还参与到我们这样非常就是就是可能女生会更感兴趣，男生有时候会很嫌弃，说女生很事儿，但是天一不会，天一就会很耐心的听我们去讲女生当中的一些小八卦呀，女生喜爱的一些话题，他都是很耐心的在跟我们一起完成。 哎，说良心话啊，刚开始接触这个美妆这个单元的时候，我是抗拒的，我平常连个粉啊什么霜啊从来不碰，然后我来做这个。 时隔几个月以后，你的皮肤就是有变好、啊。 我现在每次上节目啊，都要先涂这个素颜霜，又要画画眉毛，然后让自己形象好一点，你知道？ 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 拼命减肥，关键脸太大。 没有，你这样才可以衬托出我们的脸更小嘛。 那我就继续胖下去了。 我们也来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周六的女神百分百当中的我们的特约嘉宾是谁好吗？ 灿森老师，欢迎灿森老师。 欢迎一下。 Hello， 灿森老师，对，离话筒近一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WeMix 情感管理工作室的灿森老师。 哎，好，欢迎灿森老师。 今天呢，灿森老师会给我们带来在第二个环节百分百 party 的 女神化妆间 当中，要拿我来做人形模特。 对，来跟大家聊聊最近特别火的一部剧当中的一种化妆方法。 对， 就是前半生，我的前半生 结束已经很久了， 但 现在余温真的还是很高。 我觉得咱们女神节目几乎把这部剧聊透了， 真的， 从服装到感情，今天终于聊到妆容了。 对，所以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花椒的直播平台，也可以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的首页，都可以来关注女神百分百。今天周六的女神化妆间，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 女神麻辣烫。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女生麻辣烫，我们今天在第二个环节里面会讲职场妆容嘛，在这之前呢，在女生麻辣烫的时候我们也先预热一下吧，所以说暑假过半的秋招模式陆续开启，所以就意味着很多即将要踏上社会的学子，他们要面临的是面试这个环节。 对，哎，当年我不知道云一是学播音专业的嘛， 对对对， 你看你们面试是不是特别讲究？ 我们还挺讲究的，就是我们从入校那一天起，可能对于自己的妆容仪表会比较注重一些。 哎呀， 而且因为干这个行业，因为要被大家来挑，对吧？ 被大家来挑， 对，要让你们觉得 这话说的， 这个主持人看着是舒服的。 对， 所以可能很多的东西，它其实是很细节的一件事情。 像我们专业就没有啊，就是我们面试的时候特别的随性。有一次我印象特深，去面试一个银行，然后呢，我就说那就穿一个衬衫吧，显得稍微正式一点。幸好穿衬衫了，到那一看，所有人清一色正装，我别看穿了个衬衫，还显得像个另类一样， 所以 特别尴尬。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你学的专业，他对就是妆容仪表没有那么的在意。 对。 可是你一旦要踏上社会以后，大家其实都是在一条起跑线上，所以你去面试什么样的职位的时候，就要去做相对应的一些改变和适应。 对，有些基本的礼节一定要注意的。 对，这真的就是礼貌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女生麻辣烫里面也跟各位来总结一下，在现在这个招生面试的过程当中，男生和女生大体我们把人群分成这两类，在妆容。 还有第三类吗？ 比如女博士啊、男主持之类的。 好吧，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们把男生和女生这两类人群来做一个总结，大概各两类性别不同，都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妆容的注意点？ 对， 我们请天一来说说男生吧。 对，我来说男生啊，特别容易犯的一些错误。首先，这个头发不要过长和油腻，很多男生尤其夏天啊爱出汗。然后呢还不爱洗澡，头发油油腻腻的，这样就去面试了，这样绝对不行。 男生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就头发很油就可以不用打发蜡了，告诉你没有人会蠢到分不清头油和发蜡。 对，一定要保持头发的清爽， 是 未必有多么夸张的发型啊，但是清爽是一定要保持的。 嗯，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不要不刮胡子 啊， 很多男生这个胡子啊很长，然后呢还觉得留了点胡子很有个性， 变个小辫儿。 对，变成小辫 儿， 要多长的胡子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刮干净啊！这不仅是对自己形象打理，也是对面试嘉宾的一个尊重。 是的， 还有这个外套，很多男生啊，衣柜里面少一件正装，都是那些花花绿绿的，就是年轻人穿的那种衣服，这样面试特别的不好。 就是花的那种外套，会让人感觉你这个人不够成熟稳重。 对，有些场合一个正装，我跟你说正装真是所向披靡，什么时候穿正装绝不为过。 但是我也要稍稍提示一下，就是既然是去面试的话，你可以买一套相对稍微好一些的面料和材质的正装，就不要去只去像 The Z 字打头啊 H 打头那样的快消品的店去买正装。第一是很容易撞衫，第二是那个衣服因为材质的问题，再加上你可能不太熨呢、 有点 low， 就会很容易以为你是出入夜店啊，或者说是什么中介啊之类的。 中介啊、很像那个卖保险的。 对对对对对，会有这样的困扰所在。 对，有的人说啊，我的同学真的有说，哎，我真的不爱穿正装，觉得太板了， 是就比较不舒服。 那怎么办呢？有个推荐 折中的方法， 对，就穿件衬衫。但衬衫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男生的衬衫脱完之后一团就往那一扔，洗完之后一晾，然后有一扔也不叠也不熨，这时候不行，一定要把它熨得平平整整，这样才去面试才行。 对对对对对，这是穿衣服方面的。 对，最后一点啊，就大家男生夏天了最爱穿的那个一双拖鞋就出门，取快递也好，吃饭也好，都这一双鞋。面试呢也懒得换，一双拖鞋就去了，这样的话你等着被刷吧。 对，穿拖鞋去的话，可能你一开始在递交资料的时候，别人就不会让你去再进去了。 就是。给你个眼神说哎呀这个人算了吧，咱们看下一个吧。 对，这是男生的注意点。我们来看看女生的注意点。女生当然妆容很重要，可是也不可以浓妆艳抹。什么叫浓妆？ 什么叫浓妆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让蔡森老师来回答一下吧，就是你们的术语上面什么样就算是浓妆艳抹了好吗？ OK， 其实这个浓妆艳抹，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专业的角度理解的话，就是化妆化不到重点啊， 化不到重点， 化不到重点， 只是说一味的追求这个化妆 而没有说画到重点上，所以说就画了很多多余的东西，就这样产生了这种浓妆的感觉。 所以你会推荐去面试的话，画什么样一种妆容是最合适的？就是哪些部位是一定要点到，但是就点到为止就好，其他部位就不要再去着重的去装饰了。 OK， 那个其实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也就是裸妆，对吧？那包括说像职场面试这种，其实正式场合裸妆肯定是不会出错的。那我们裸妆的重点在于哪儿呢？也就是说底妆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你整张脸这个面积是最大的。其次呢就是眼妆部分一定要做一个提点，这样还有一个唇妆就够了。其实 但是眼妆部分也不能把眼线画太粗，眼影画太深。 对 就大地色系最保险就好了。 对而且眼线呢，其实这种东西一定要画到最睫毛的根部而不是说追求一条特别宽的眼线 一会儿咱们第二时段的时候，探森老师就会把我打造成一个非常适合裸妆出席各种 高级职场妆容 正式场合的， 就低调又很奢华。 哎，我觉得好专业呀，又要根部又要大地色，我听得好晕呢。 一会儿咱们现场实操一下哈，这是妆容。接下来服装方面，千千万万女生不要奇装异服。女孩子现在可能比如说什么波西尼亚风啊，什么混搭呀、什么的，全都往自己身上加持。但是殊不知在职场上面是一定要化繁为简。 对， 而且衣服的长度、裙子的长度也很有讲究，千万不要让你的尤其是女上司感觉到你有很强的攻击性，那相信我，你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对呀、你的衣服太暴露了，男上司的目光都在你身上了，你还能好吗？ 那女上司还怎么办呢？ 对呀、 对。再其次呢，在配饰方面也不要戴很夸张的，像那种大耳环呐、长耳线呐、包括那种很大的珠宝啊， 对，项链对吗？ 是什么海洋之星啊这种 那么大一个钻石， 对，就不要戴了，简单的小耳钉啊，可能一个细的手链啊，这样简单的配饰就可以了。以及在鞋子方面，最好在面试的时候不要穿着露脚趾的鞋子。 我 感觉 跟男生一样啊，不要露脚趾。 对，拖鞋肯定是不行了。 对， 然后凉鞋最好也不要。我个人是觉得鱼嘴鞋是 OK 的。 鱼嘴鞋就是前面稍微 一小窟窿，大概露一个脚趾头。对，那个其实是一种提点的一个点睛的一个小设计，但是不算是完全不懂礼貌。但是如果保险起见的话，还是可以穿那种最classical 最经典的那种一脚蹬的鞋子。 对，就是那种矮跟的皮鞋。 对包括矮跟都可以，但是根儿不要太高。 对， 高过10公分的女上司可能也会对你刮目相看， 容易摔跤吧那样。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女生麻辣烫，讲到的是在面试的时候各位怎么来注重自己的仪容还有这个装扮方面的一些注意点。接下来继续看到的是电影方面。根据猫眼电影的数据呢，截至北京时间8月3号的晚上8点，电影《战狼2》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 天哪！ 创华语的影史票房破20亿的最快记录，这应该是今年夏季的一个最大的黑马。 对，它破的不仅是这个20亿的，好像是票房过10亿。单日过多少亿你没记住那数啊，反正它全部刷新了， 总之各种速度都很快。 对，就是我完全没想到这部戏啊，你看比起这些大片对吧，有着著名的导演、著名的影星的都没有比过这一部片子， 是还有那些进口片什么的都没有比过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总投资1.5亿，当初不被看好，其中8000万还是吴京的个人积蓄，为了筹钱还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贷款，这么不容易的一段辛酸史之后，还好是拨开云雾见到阳光了。 哇塞，赚的不要太多呀，这么多的这么高的票房。 但是吴京的电影梦呢，可以说他是倾其所有。在之前的访谈当中，他的妻子谢楠也说过，说老公，如果你作为一个男人连实现梦想的机会都没有的话，那怎么能行呢？我们住再好的房子也会一生遗憾，电影赔了没有关系啊，我可以陪你从头来过。 哎呀妈呀，娶了这样的媳妇儿赚了。 真的是，就是夫妇如此啊，还有什么可以再去另外要奢求的事情呢？至少有一个人能够陪你一起去追求你的梦想。 我觉得最关键那句话就是我陪着你。哎，这话太感人了。 对， 就是你闯吧。 夫妻之间可能真的就是那一份信任是最重要的。 哎呀，这点这原因是特别有发言权。 我可能没有谢楠这样的魄力，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犹豫一下，这是实话。 对， 因为很少有女生能够说我完全豁出去了，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抵在你身上，然后就让你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 他在节目中说过一句特别感人的话，他说因为我们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所以大不了我们只要调整好心态再过回苦日子就行，只要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我就陪着你。 电影你看了吗？ 我今天晚上要去看。 灿灿老师看了吗？ 我也准备这样去看。 票房这么高，竟然我们都没贡献一下。 我们没有贡献，所以可见这个票房真的是非常的客观， 还有潜力呢。 对，我们三个人在这边宣传半天也都没有看过。 对，我们今天晚上去看一下， 最近一定会拔草的。 嗯， 也是麻辣烫的最后一条资讯，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实用的美妆方面的一个小的窍门。 嗯， 在画睫毛膏的时候，每一个女生基本上都遇到过这种很尴尬的一种现象，画着画着，你知道你经常看到女生画眼妆，尤其是画睫毛膏的时候，因为 特别可怕， 要这么挑起来， 就感觉会画到眼睛里。 主要是她会情不自禁张开嘴，就 要张着嘴。 对对，真的会。 为什么要张嘴啊？ 不知道哎，为什么？灿灿老师，你发现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脸部肌肉的带动， 是吧？ 对， 为了要睁大眼睛，然后就把嘴， 整个嘴也跟着一起使劲。 对，然后即使是这样，也依然会不小心把那个睫毛膏蹭到自己眼皮上面。 对， 然后因为你知道眼睛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很精细的一些地方， 是， 你很难说像这种手残党去蹭一下， 蹭一下， 全都晕开了。 对， 所以像遇到这种情况说，妈呀，手残了怎么办？ 手残 粘到眼皮上，我们要怎么快速的去处理掉这个多余的睫毛膏？ 对。所以今天我们， 请天一来跟我们讲，天一现在很有经验了。 哎呀，我今天我跟你说，专门跟灿森老师学的。 好啊， 现学现卖。 他先教我，对，好几种方法。 嗯、 对，我先说灿森老师教我这种，就是大家不都各种乳液嘛，拿圆棉签，哎，沾一点点，看我手那已经画好了，能不能看得见？我举近点。 这个是笔芯还是睫毛膏画的？ 这里有小黑点。 这不是痦子啊？ 不是痦子，这是睫毛膏。因为其实大家画的时候，平常在眼上也不会画那么大， 没有这么大点， 对吧？ 沾一点点就 好，就一点点就好。 这真的太残了。 我试一下，这大概15分钟之前画上去的，已经干了。哎，我知道擦不掉是不是很尴尬？ 很尴尬啊。所以你沾了乳液了吗？ 沾了一点点，但是能看到，就这个 沾一点乳液。 哎，已经蹭掉了，就是这种感觉是什么？就是它变成了一种粘上的那种薄片。 对， 这时候你稍微湿润一下，拿这个棉签一裹，哎，可能镜头可能看不太清啊，原因能看得清，一点都没有了。 对，确实是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你再给我一个棉签行吗？ 你要干嘛？ 我现身试法的那个。 你要现身干嘛？ 对，就是这样。 这是纯棉签啊。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因为刚刚天一的这方法也是很好，因为它不会拉扯到你的皮肤，因为有乳液的那个滋润和润滑在其中嘛。我一般呢会买那种棉签，就是这个头上带螺纹的。 一层一层是那种， 对，带螺纹的那种非常好用。它只要干的时候，但是没有贴那么一大块了，沾一小点的时候，这么一卷，就你一定要摁住，然后这么卷起来， 旋转， 对， 旋转一下， 旋转跳跃，我不听谁，对，然后就卷走了 啊。一旋转一跳跃，然后多余睫毛膏就没有了。 对，就是这么简单。 嗯， 好了，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就是这样，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题，要来说一说职场妆容怎么来画的，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化妆间。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包括在花椒的直播平台上也可以找到活力982这个账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聊职场妆容，我们的灿灿老师在这边，然后会随时跟我们做一些很实操性的、很实用的。就基本上今天一期节目，如果你认真看的话， 以后出什么地方， 满满的干货， 对，绝对让你成亮眼的那一个。 是，其实也是想起这个选题，就像天一所说的一样，是受我的前半生这部大热的电视剧的启发。 对， 因为确实唐晶啊，包括 罗子君， 对，马伊琍饰演的罗子君，她这前后的这个差异，确实也从妆容、包括发型和服饰的搭配上面是能看出很大的差异的。 对，但是唐晶这个角色倒是一以贯之啊，一直这个特别干练的职场风，而且感觉特别的霸气。今天还专门找了一段视频来讲讲，看看我们的唐晶到底如何霸气的撑满全场。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当中是这么来起这个标题的：对付情敌的手段，我就服唐晶。 就服唐晶， 看看水土不服，只服唐晶到底有多服。 心情不错。而非我说，我工作上会有点小小的变动，让我一会儿就会一时长大。 你还不知道是什么变动呢，就这么开心啊？ 还能有什么变动啊？你都要走了，总得后继有人吧？对了，还得谢谢你啊，给我腾了一间风景这么美的办公室。 呀，这边，今天这么漂亮啊！ 月月，好漂亮啊！ 谢谢。 坐，坐。稍等一下。 还有谁啊 ？Raffin。 哎，坐。还是唐晶跟你说吧。 公司考虑到我一个人去香港难免不习惯，准备给我搭配一个人一起过去，好有个照应。我也想不到别人了，你是常住过香港的，全公司上下应该只有你跟我一起去最合适。 你说什么 ？Raphael， 他说让我跟他一起去香港，可是你刚才不是说要告诉我工作上的变动吗？ 对，这就是工作上的变动。 我还跟 Raffle 说了，全公司上下只有你跟我一起去香港，我才能安心。 我要下车。 为什么拉上我去香港？你吓唬呢是不是？你是不会带上我去香港的，那意味着我们俩要朝夕相处，你是受不了的。 你会比我先受不了。 你报复我呢是不是？ 是，这还用问吗？你觉得你这样成天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无中生有的，时不时找点事情来刺激我一下，我当真拿你没办法是不是？我还没走呢，你就恨不得兴高采烈的开个大 party 庆祝自己成功的坐进我的办公室，吃相不要太难看，能不能动动脑子？这世界 很酷。有没有特别霸气的感觉？ 有哎，就是感觉很过瘾，因为这个 Vivian 真的是全剧就比较讨厌的人物之一。 对，难得有一个哎，但后面我还挺喜欢他的，就不要喜欢吧， 就是、 就觉得 是就是还挺可怜他的， 还可怜他的， 因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因为首先从妆容上啊，不，从服装搭配上，其实我们之前我那一期《女神百分百》里面说到时尚的时候，《女神衣橱》的时候也讲到，嗯，就职场其实是要很忌讳 Vivian 这样的穿着方法， 有点张扬是吧？ 大皮草、金边式的包臀裙。嗯，然后10公分的那种 大高跟鞋， 就是吃相不要太难看哦。 对，这招人烦。 对， 招人恨。 这会让所有的女同事，第一女同事就会恨和烦，然后男同事也不见得说会有多喜欢，因为这种感觉就是不够专业，就是你不是来工作的，而且又像他们这种很专业的咨询公司，所以很不是很适合这样的穿着。那从妆容上，我们可不可以请蔡森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Vivian 和唐晶他们两个人在妆容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就是他俩差别是挺明显的啊。 嗯， 一个唐晶的妆容是比较自然很清透这种感觉，然后 Vivian 的这个妆容呢整体感觉就是比较艳。 对 啊，包括他选的唇色呀，都是那种亮橘啊亮粉啊，就有点 over。 对，嗯，就是唇色的区别是很大的。 对， 然后唐晶呢他好像很少 似画非画的这种妆容。 对， 对， 可是我发现袁泉很喜爱用一种腮红的方法，就是那个所谓是不是叫高原红。 对，因为他的颧骨本身就比较高，所以说他打起腮红的位置会比较比平常要更显一些。 嗯，所以其实腮红的位置跟别人也不太，就是每个人也会不太一样。是 根据脸型来画的。 好，那一会儿你要告诉我我最适合画什么样的腮红啊。我是非常不会画腮红的人。我的化妆柜里面没有一块腮红，因为我不会画。 我以为你说我会天然红，原来是没有。 对对对对，也是也是会天然，所以我也不需要腮红这个问题。 对，其实最近有好几部戏中啊都有这个职场女性，包括前段时间也比较火的《欢乐颂二》。 对， 里面有很多职场，像安迪、樊胜美都是职场女性。 是， 对，反正但妆容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所以到底什么是一个标准的职场妆容，有请我们蔡森老师要给我们好好详细的讲解一下。 先说一些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些特点吧。 没事，让我们的三村老师先到我们的那个 表演 区域来，就我们图片我们详细讲解一下。 好哇，我们今天打印出了很多很好看的图片。 对， 是剧中的一些剧照， 都是剧中的主要人物的。 好，我们要看看三 村老师拿起话筒。哎，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表演区的黑板上面， 对， 现在大家能看到这个 都是一些当下就是热播的这种时装剧啊，职场方面的，嗯，像这个安迪啊，然后唐晶啊，罗子君，那我们其实不难看出他们其实大体的整体的妆容都是其实是走这种清淡的裸妆这种感觉的啊、嗯。 我觉得罗子君刚开始出场的时候还挺妖艳的呢。 对，这个就是跟职场妆其实很明显的一个对比，这是同一个人嘛，对吧？首先大面积的我们来看是发型，对吧？发型很重要，发型一定要很干练，无论你是短发呢、卷发还是直发啊，都是要有一个非常简单这种干练的感觉啊。再一个就是说罗子君你看没有进入职场之前的妆容还是比较浓艳的、 嗯、 啊， 红红的嘴唇， 红红的嘴唇，然后衣服的配色都是很鲜明很夸张很过的这种感觉， 就红配绿， 对， 只有他能穿得出来。 对，就是蔬菜水果大超市嘛， 大超市。 嗯，然后那我们看，其实看妆容来讲啊，就是基本上底妆都非常清透，你看。 怎么样能够画出清透的底妆啊、 嗯、这个就是妆前妆后这个步骤一定要连接好，就是你妆前必须护肤做到位，后面的底妆才能 做好。那我好紧张，我不知道我今天护肤。 你怕一会儿不上妆，对不对，袁一、 啊？ 其实我们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化妆一定要掌握一个度， 嗯， 也就是说你化过了，对吧？它就浓艳了。啊、 而且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 就适中，对，包括说我们看这个眼妆啊，为什么？他们这个眼妆都感觉很也不是很浓艳，对吧？但是也有眼妆的感觉， 感觉眼睛很有神奇。 对，也就是重点，他把这个眼睫线啊，就是都画到了睫毛根部这个位置， 嗯， 它不会看起来很明显的一条线， 只会放大就是睫毛， 放大你的轮廓 那个地方，对吧？ 对，放大你的轮廓、嗯，然后呢，睫毛刷浓密了，刷卷翘了，整个眼睛其实就很有神了。 但是职场是不是不太建议粘假睫毛这个事情？ 可以选择粘非常自然款的，就是看不太出来的这种， 嗯嗯， 这个叫心机妆容。 有，千万不能把自己睫毛穿成跟骆驼一样。 因为有些人的睫毛它不是很浓密的，所以它需要这种睫毛来辅助，或者你可以去选择接一个也是不错的方法。 嗯 嗯。哎，老师，那我有问题啊， 嗯、 你看樊胜美她也是个职场标准的女性啊， 对， 但我怎么感觉从那个图片上她跟其他那个三位的 她好像的妆容相对来说浓一点， 对， 对， 为什么呀？ 啊、嗯，这是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几个人的长相。气质是不太一样的， 嗯， 就是蒋欣她属于就是本身的五官就比较浓、 嗯、 啊，眉眼就是比较浓，对、 嗯、 所以说她稍微化一点妆呢她就比较显妆、 嗯、 啊，她不像袁泉啊，像马伊琍啊，刘涛也好，他们其实都是长相来讲比蒋欣要清淡一些的， 长得 是 清淡， 而且尤其像袁泉这种她属于标准的深眼窝， 对 啊， 对对， 所以说她这种就是画眼妆其实很容易画脏，所以说你看 深眼窝呀，老师 就是凹陷的眼睛， 凹陷， 对， 外国人， 因为大部分我们中国人亚洲人都是眼球比较外凸的，对吧、 啊、就像我这种就是标准的中国人的眼球，是 你就哪个叫肿眼泡 我叫肿眼泡啊，我还以为我是标准中国人代表 的，我吧一直没好意思说 好吧， 对了天意啊、嗯、然后像这种眼睛我们画眼妆的时候其实要切记用特别深的大地色、 嗯、 啊，其实浅浅的一层就 OK 了、 嗯、 啊。如果是你是反过来了啊，像肿的这种呢，就要用一点深的、 嗯、 啊，哑光质地的去收缩它。 嗯， 哎，老师，那我们袁一的这个五官属于什么范儿的呢？ 对， 美范儿， 美范儿， 美是美，是不是？ 美，唇红齿白啊！ 我以为都是没有范儿，你知道吗？原来是美丽的美。 对，嗯， 灿灿老师很会安慰人了。 对，但是我就是再说一点啊，就是唇妆的部分啊， 嗯、 对，像今天袁一画这个颜色，其实在职场上呢， 也不太推荐。 就你画还 OK 对吧？啊、如果说对皮肤的颜色不是很 OK 的话，画这个颜色会容易显得很突兀。 对对 对, 对, 对， 还是尽量选择一些偏裸色、豆沙系的这种的， 嗯、 或者说肉粉色的这样的啊，接近肤色的颜色最自然。 那樊胜美那种呢？好像很红的嘴唇呢？ 这种也可以了，那除非你五官是这种感觉的、 哦、 你眉眼够浓、啊、 那个颜色挑脸、 啊、 对 对对，如果你不是长的这种五官呢，就不建议画这么颜色深颜色的。 其实唇膏确实是很有讲究，因为其实我今天来之前，因为我这儿要化妆嘛，所以我就只是简单打了一个底、 嗯、 然后想说那我毕竟要上镜，我是不是也应该稍微对大家负点责任， 负点责任， 涂了一个亮亮一点的唇膏来，这样咱们下半段节目里面好好让灿灿老师给我好好的画一下、 okay. 然后 然后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告诉大家一些适合你们那个类型的，或者是从不同长相类型的人该怎么来画，好不好？ 好的。 因为时间关系，还有40秒进广告了，稍事休息一下。各位继续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新浪微博、花椒平台找到活力982，以及微信的公众平台也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会儿回来了。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女神百分百在周六的女神 化妆 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对，今天呢我没介绍我自己哈，我是袁一的闺蜜天一。 天一是周六的这个固定的主持人啦， 对， 嘉宾主持，所以收音机前也好啊，包括我们网络那头的朋友们都会很熟悉他。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以及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对，随时给我们提出您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聊的呢是这个职场的妆容， 对， 尤其是我们以这个近期热播的这个《我的前半生》引出来的这个唐晶的妆容为主。 对，可是唐晶的妆容的方式可能不见得适合我。接下来呢，我要被发配到表演区， 对， 让灿森老师，我们的嘉宾，今天非常专业的这个美妆师哈，来帮我来打造一款专属于我的职场妆容， 美美的妆容， 对 不对？对， 以后我就可以在职场上面平步青云，或走向人生巅峰。 你现在很巅峰了，还要怎么巅？ 现在还没有到巅峰，对，我很期待。所以现在我要把我这个位置让给天一了。 对，好，就先我有请我们的女神袁一来一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我坐在这里吗？会不会离镜头很近，然后看上去会很可怕？ 不可怕，你这么美美的，哎呀，我说这话有点良心有点疼。哎， 好 ，OK， 放心。 哎， 我呢是这样，最近因为压力有点大，工作有点疲劳，所以脸上爆了好几个 痘。 对，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长痘的皮肤的肤质，所以我会很注意清洁。嗯，但是 我不知道哎，能吗？天一， 这半边脸没有。 完美。 OK， 那就这半边脸了，不要露 掉了有痘的那半边。 这边有一个大痘印儿， 对， 还没有消掉。 对，灿灿老师，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职场女性是不是经常会被这个痘痘所困扰？怎么把这痘盖掉，好像也是个学问吧？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遮瑕的部分，对吧？我们要局部遮瑕，就是说你可以化完全妆以后单独去遮这个痘痘。 单独遮？ 对，因为你前面可能化好全把它遮掉了，但是你整个妆定完妆以后容易把它蹭花，其实反而白化。 明白了。 下有一款非常好用的遮瑕膏，哎，我想看看蔡欣老师用的，蔡森老师对用的是哪一款遮瑕膏？ 我们用的是不是同一款？ 就是这一款。 我们用了同一款遮瑕膏， 这款很 好，对，这款让大家能看到吧？对，这个对，然后粉很方便啊、嗯，对，深浅，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颜色去调整。你的痘痘的颜色， 根据痘痘的深浅来调深浅颜色， 对 吧？ 因为你画的，如果你痘痘特别深，你又特别亮的，然后就跟你肤色不搭，就很突兀， 反而 遮不住 来了。 对， 不是每一颗痘痘是一个颜色哟， 痘痘也会分不同颜色。 对对对， 女人很累， 很累。 哎呀，这职场女性，你说打拼不容易啊，连遮个痘都要这么费心。 是，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的打底是吗？ 对， 嗯，因为我现在脸上基本上就是没有别的东西，护肤完了以后涂了一层薄薄的隔离霜。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底妆的状态，其实除了痘之外啊，还有一个最重点的，就是职场上禁忌的，就是有点泛油光了，已经开始，对吧？所以说我们必须把妆做得清透，怎么清透呢？就是说你打底之前要做好护肤，对吧？然后打底之后呢，要有一个定妆，让你的整个妆面看起来是干净清爽的。 好，那个蔡森老师先给我画着。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是困扰很久的，就是市面上的化妆品底妆部分会有两类，它通常会有两类，一种是哑光妆容，雾面的妆容，还有一种是就是可以提亮肤色的，就是所谓的可以让你变得 bling bling 一些的。 bling bling， 我就不能够区分 bling bling 的妆和泛油光的区别，就有点类似男生对于自己发型到底是头油还是发蜡的这个区别，这个怎么来？ 油光啊，油光它是反光的，也就是你脸上这个光， 就现在这种 能反出光来，这就是油亮的。但是市面上我们说这种就是光面妆容，有丝绒质地的这种，它是很自然的光泽，它不会产生反光的效果。 哎，我告诉你啊， 我们用点通俗的话，就是油光锃亮。 对。 对吧？ 就先你的脸啊，锃亮锃亮， 就是珠光珠刚烈，珠刚烈和 就珠刚烈的那个效果， 对， 满脸特别亮，真的就是现在你 亮到已经反光，正 对你的脸 是 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亮光。现在 咱们现在打底用的是哪一款产品？ RMK 的这个水凝粉底霜， 那个好用。是水凝是瓶装的还是那个盒装的？ 是瓶装的。对， 瓶装要比盒装稍微清透轻薄一点，是不是？ 对，盒装的是最厚的。 盒装特别适合上镜用， 上镜还有说就是 舞台剧舞台妆， 就是本身皮肤太差，然后需要狂遮瑕这种强遮瑕力的这种。 就说普通的我们的女性， 因为就是 没有选那么重的， 还是不一样的。 这种皮肤状态不一样，会选择不一样的这种。 对，你根据你的遮瑕需求。 遮瑕需求。 对，如果你皮肤很好，其实你用一个轻薄的粉底液就很够了。 像夏天，其实我个人还挺推荐 YSL 的那个羽毛的那一款， 对对， 还有今年 Make Up Forever 刚刚更新版的那个水凝霜，夏天用其实也挺够的。 对， 如果你皮肤状态还不错的话。 嗯嗯。 对，首先还要学习判断自己的皮肤状态啊，今天适合哪种妆容，对吧？ 嗯， 对。 所以女生的化妆柜里面通常会有三瓶以上的粉底。 天哪，这男生看见不就晕死了？ 液状粉底。对，霜状粉底和膏状粉底，但常用的就是液态和这个霜状的。 常用的是液态和霜状的这个粉底， 对 对 对对，因为膏状的比较厚了，一般就舞台用。 就是舞台或者说皮肤特别差的时候， 对， 才用的 膏 状。 真的就是糊腻的那种感觉， 就糊在脸上一层， 就刷墙的感觉。 刷一层白漆上去。 哎，我今天很壮哎！我今天是替拍完这个节目以后，我就可以直接去约会啊。 对，然后我们这底妆一定要少量多次啊，不要就是一下上一坨。 对，说到这个， 一小颗粒就能打满。 老师可以测一点，让我们能看到您的手法。哎， 因为说到上妆的这个工具，我也是困扰了很久。我刚开始是那种习惯用手来上粉底的，后来发现真的蹭不匀。然后后来我就喜欢用海绵，可是他们跟我说，因为也会有一些化妆师推荐我用化妆刷、粉底刷，可是想要挑一款顺手的化妆刷很难，以及用的时候我会发现化妆刷有一个问题，它会在脸上画出很 一道一道的痕儿。 嗯，那就是化妆霜没选好。 就还是刷子不够好是吗？ 那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刷子比较好？ 我觉得啊，尽量去选择这种。不要选择纤维太硬的，因为纤维太硬的它会有这种强烈的刷痕啊，尽量选择这种有点动物毛这种的啊，它的刷痕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很密啊，也就是说选这个化妆刷的刷头要浓密一些啊。 那刷子的清洁呢？ 有专门的几个清洗刷子的清洗剂。 大概多久要清洗一次？还是每次化完都要清洗？ 其实不用每次了，就如果你自己个人用的话，其实你一周清洗个两三次就可以了。嗯、对， 老师现在进行到的是哪一个步骤？ 底妆基本上完成， 底妆完成了， 就是我们把它这个油光先遮一下， 遮一下， 对，包括脸上的痘痘， 然后下面将进行什么步骤？ 原医的脸有点敏感，稍微 是的，我是一个皮肤很薄、很敏感的人， 那这样的 稍等啊，我要跑回去拿一下镜子，我要随时关注到我自己的变化。 OK OK， 然后等一下，我们这个粉底打完呢，就是要做一个定妆啊、 嗯。粉底打完就要做一个定妆， 对，必须做一个定妆，不然接下来化妆的所有东西都会容易化脏。嗯， 对，因为现在直播间的光线比较强，看着我们袁毅的脸就是油光之后，现在变成白白的。 咱们的光确实是有点太强了，所以 对可能真正的效果一会儿等那个袁一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看清他这个妆容上的变化。 像袁一这种皮肤呢，定妆一定要轻薄， 就是皮肤敏感的女性， 对， 定妆的时候， 然后手法要轻，对， 因为真的很娇嫩， 因为她脸很容易红嘛，其实你要使劲用粉饼按压，就是特别容易红。 所以这时候是拿那个刷子轻轻的 对 扫一扫就可以了， 就 OK 了。然后呢，我们这个 下一步是眼。 可以说，我现在从我的镜子里看起来已经非常的美丽了。 你这是在变相夸自己吗？ 不是变相，就是直白的在夸自己。 我们现在像这种其实油光的皮肤，一般都是爱出油嘛，对吧？其实眼妆部分，我们需要单独的再去定一下妆。 哦，就单独在眼妆部分再要单独 定一下，不然的话，其实还是容易花呀。一会儿出去的话， 因为夏天比较热，特别容易出汗嘛。 其实我还没有那么容易花妆。 对，往上看。 哎，其实在我这个角度看起来，袁一的这个眼部的轮廓已经开始呈现出来了，就比起刚才就是都是惨白的一片啊，现在眼睛的轮廓惨白的一片，现在眼睛已经凸显出来了， 本来就很有轮廓了。 对，轮廓 看看人家天一， 哎呀，我说的太直接了嘛，我没有人家那么会说，我说是 长得属于比较好画的，不太需要。 我太爱这个嘉宾了，请以后每周六都来好吗？ 然后每周来，每周六袁一都要来给我们当模特吗？ 对。 哎，眼妆部分那个需要注意是什么呢？灿森老师， 就是说我说了要单独定一下妆， 就定下妆就可以了。 如果说觉得眼下有瑕疵的话，要稍微用遮瑕去遮一下。整个眼睛在画眼影之前是要保持干爽。 然后现在下一步什么？ 进行眼妆啊，就是 正式的 眼 妆了。 对，像这个袁一说比较白的，他属于说粉白色系的人啊。 哎呀，你看， 就他画眼妆， 开心的呀。 对，如果你是比较暗黄那种，就是选择橘色的偏暖色系的这种大地色。如果是白色的呢人呢，就选择偏冷色系的。 冷色系，比如说棕色，棕色是暖色吧？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像这一盘啊。这一盘这个基本上都属于冷色系的灰 啊， 形容一下是什么颜色，可能有的观众看不太 清。好，咱们来形容一下冷色都有，比如说就带一些珠光的偏黄的棕色、 就是、对，棕色也有暖棕和冷棕啊。如果你是偏白的人就选择冷棕，如果你是偏暗的偏黄的人选择暖棕，就是说因为它跟你的皮肤的颜色是最贴合的，这样画起来不会特别突兀。 只要至于冷皮和暖皮的这个判断呢，我们上次在上一期的女生百分百，在我周五的节目里面也教过大家，可以看手臂手腕的这个血管的颜色。如果是蓝绿色的话就是冷皮。如果是偏紫色的话那就是暖皮。 我是 皮，如果是蓝和紫都有的话，那就中性皮，就比较不挑颜色。 就是中性皮比较好了啊。 对， 那所以说其实很简单，眼影啊大概就上两层就够了。那用一层浅的，再用一层深的啊。 好，先上浅的。 那属于我刚才说了，原因属于冷色系的，对不对？比较白，那我们就用冷色系的。浅色呢，先打一个底在眼皮。 用浅色先打一个底。 对，把眼部整个就提亮。 把眼部整个提亮一点。 对，这个很简单，铺满你整个眼皮就好了啊。 我看到化妆师们画眼影的时候，和我自己最大的区别就是，我生怕不上色，我会抠一大坨涂在眼睛上。对， 实际上 太着急，一定要少量多次。嗯， 少量多次比较好，不要一大坨一大坨往上糊。 如果你觉得不够深，那你就再上一遍就 OK 了。 所以说男生为什么等不及女生，就是因为女生化妆都是一层一层的，她不能一坨，所以就得花时间，对吧？男生就得理解一下。再用深色，就是第二遍就是深色了，对吧？ 两层眼影就够了，再多真的就不好看了。 嗯，因为这我们是选择的是职场妆嘛，不是特别夸张的晚会妆，对吧？两层就可以了。现在上的是第二层，现在颜色较深的一层， 对 吧？对， 这个颜色较深的一定要从最根部开始啊。 从眼 最根部， 眼睛的最根部开始。 对，然后画到基本上你有双眼皮的话，画到双眼皮褶皱线就 OK 了，过了这个双眼皮的褶皱线。 那单眼皮的人怎么判断呢？ 单眼皮的人 啊， 那就睁开眼睛看一下， 就觉得合适就可以了， 就觉得有一个这个弧度，有一个这个晕的弧度，眼影的弧度就 OK 了。 哦， 嗯，一般就是你眼皮的三分之一吧， 眼皮的三分之一处。 对， 哎呀，这单眼皮的人真是看着眼睛。 可是天一不行哦，天一你闭上眼睛三分之一和你睁开眼睛三分之一是不对等的哦。 你的意思说按照我的三分之一，这眼睛就没法看了是吗？ 不是没法看，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内双的朋友，他会很藏他的眼 睛。这种其实这种人就是基本上，着重画尾部， 着重画尾部。 对，因为前面 基本看不到，因为前面画了也白画。 对，基本是看不到的。 其实我想说，我是内双，我不是单眼皮儿。 对，我们说的就是这种内双，他会把就是画好的部分藏进去。 对， 就是内双也比单眼皮紧好那么一点点 啊。好吧，我还以为我能这样感觉我自己突出一点就好那么一点点。好吧，反正我戴个眼镜基本也看不出来。 上下眼影同步啊， 上下眼影、 啊、下眼皮也要画， 要画。对，嗯，往上看， 只用画尾部就好了。 对，尾部就是稍微宽一点，到前面呢基本上很窄了，就是沿着睫毛根部画一点就 OK 了。嗯， 老师，那眼妆部分结束之后还有什么部分呢？ 那就剩下的就是眉毛啊、唇妆和腮红。 那像我们今天时间已经不太多了，那我们怎么能比较快的直接让我们的袁一这个妆容立刻 对变成另外一个人？ 变成另外一个人，你是平常妆有多重？人家立刻进入一个工作状态。 我们把这个眼妆稍微画一下，然后呢， 画 一个腮红和唇妆就 OK 了。 好的，现在是在画， 因为我是有眉毛的。 对，眉毛长得很好。 对，袁一的眉毛是 上下加深一下自己眼睛的轮廓就 OK 了。 哎， 我现在已经不用照镜子，感觉自己也很美了，真的。 天哪，袁一，你要夸自己几次啊？ 真的很讨厌，真的很讨厌。 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 其实眼线的话，因为那个袁一自身的这个眼睫线其实很浓密了，已经啊，就是很浓黑了，不太需要画了。基本上它其实再刷一个睫毛就 OK 了，这个眼妆。那我们最显气色的就是一般啊，女孩都不爱涂这个腮红，因为画不好就容易画成猴屁股，对吧？ 猴屁股、 就是猴能停了。所以说，那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就尽量选择浅一点颜色的，因为女孩都爱下手重嘛，就是像你说的画眼影很怕不够，对吧？ 层一层的， 所以说你选择产品就不要选太深的，对吧？这样你下手重了， 所以这是个什么颜色的呢？因为可能看不太清。 就是这个很实用的，就是一款橘，一款粉， 一款橘，一款 浅粉，浅橘， 浅粉浅橘。 对，因为它不会很突兀。然后同样的是黄皮画橘色啊，白皮画粉色。 我居然可以画粉色。 就它是浅粉嘛，所以说它只是说有一种白里透红感觉，而不是说会。 位置怎么挑呢？ 像要分脸型了，对吧？你基本上是标准脸型，所以说真的是，那我们就沿着这个苹果肌的位置啊，一直画到这个太阳穴的位置， 沿着苹果肌的位置， 苹果肌下方这个 位 置，开口这个位置，对 啊， 底下对，画到上方，对， 轻轻的扫上去就可以了， 轻轻的扫到你的腮上， 是了，没毛病，化妆师都是这么给我画的，所以我真的是标准脸型哦， 对。 想知道什么是标准脸型吗？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袁一的脸型。 如果长脸就往前画一点，就横着画。对。如果是标准脸，就是侧着画就 OK 了，然后一点点自然把它晕开。 自然的再晕开一点点。 对，把这个，如果你觉得画的像一个条状，就把它再压一压，整个晕到这个腮上 ，OK。 啊，因为我们的原因已经化过了这个唇妆，所以说现在等于说基本就定型了，就是可以出门工作的一个妆容了。 对， 对， 现在可以出去接活了。 接活？接什么活？你这是要？ 然后这个平常这个唇妆的话，可以稍微的再用一点肉色去调一下，啊，别让它这么亮，对吧？啊，这样的话整个妆容比较和谐了。 嗯嗯， 哎，好嘞，让我们 大功告成哦。 欢迎我们的原衣归位，然后大家仔细看看我们经过改造之后的原衣的直。 蔡森老师是不是一起回来了？ 对，我们的蔡森老师可以回到座位上了。哎，欢迎我们的女神归位，让大家看看到底什么样的妆容是职场特别适合的妆容。大家看看有什么变化呢？ 我很想看一下自己的话， 看一下自己。 哎，真的就整个的就是皮肤的状态， 对，比刚才要好很多， 好100倍。 然后我 觉得刚才自己十条街 也不至于十条街了， 其实我们 本身很美， 只画了一没有画很多东西， 画 了一点点， 整整 十分钟， 大概对，大概十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这样一个非常精致的妆容，但是看起来却非常自然，没有那种特别浓烈的感觉。 现在我和天一凑在一起，我们要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请给一个全景，谢谢。请给全景，嗨，真的 差很多。哎呀，我怎么那么黑呢？好黑呀！ 好啦好啦，就是所以首先是因为蔡森老师手法很娴熟，这、是肯定的啦。大家在家里面要多多练习， 对， 就是职场妆真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你如果把底妆打好的话，其实就完成了40%。 对对对， 然后你再选好适合自己的眼影的颜色，下手不要太重，以及腮红的话，其实差不多 一点点就可以了， 对， 很自然又很清透的感觉。 嗯哼，谢谢蔡森老师今天为我带来这样一款很适合一会儿直接去约会的妆容， 很自然大方的妆容。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我们今天的100%Party 的女神化妆间先暂时进行到这里，你学会了吗？然后我们进入到的是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下午的4:51，还剩一点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吐槽的是这个 男友爱熬夜怎么办。对， 这个女生是这么说的，吐槽者哈，她说熬夜容易引起太多问题啦。我作为一个女生，当然是很不喜欢熬夜的，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熬夜皮肤就是会变差。那蔡森老师，好皮肤是不是就是睡出来的？ 这个很重要，很关键。 所以你会熬夜吗？你皮肤那么好。 对，你会熬夜吗？ 我会熬夜，但是我自己有办法拯救我的熬夜。 你还是年轻，年轻真的就是可以有就是燥的那个基础，但是还是不要太燥，因为 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熬夜了， 是要还的。 对， 她的男朋友呢，是一到晚上12点才开始做正事儿， 一下精神就来了，12点我就精神了。 对，白天呢就浑浑噩噩的浪费时间， 拖延症。 就是、女生就想说，你要干正事儿可以啊，我也不耽误你，是不是走上人生巅峰，对不对？但问题是你能不能白天的时候来做这些事情呀？ 最烦人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到了第二天吧。早晨起来不刷牙不洗脸直接出去吃饭，那一嘴味儿就算了，这形象实在邋遢的见不了人。 不洗澡， 不洗澡，不刷牙，不 洗 脸， 不刷牙， 直接出门吃早餐，哎，早午餐那就不叫早餐了。 所以女生的纠结点在于，她认为一个连自己生活生命都不太在意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成功的人是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做一个高效率的人的。所以这个女孩就问了说，请问我该怎么办？是分手呢，还是继续跟她纠缠下去呢？ 哎，作为女生，你是女生嘛？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说 过来人， 请分手。 没有选择啦，就分手了。 因为你到进入到婚姻以后，本来可能在婚前你都觉得两个人很合拍，进入到婚姻之后都有可能会发生很多很细节的问题。更别提你现在婚前就有这么多难以调节的问题。 哎， 生活作息问题、啊、 这个事儿能改吧？蔡森老师，你会改掉？你能改掉你熬夜的习惯吗？ 你会为了你爱的人而不熬夜吗？ 对，我可以，我可以啊。 听到吗？可以改。 如此优秀的男子，那你觉得那？ 天一也可以改。天一曾经真的特别熬夜，因为那时候我特别胖，你也认识那个时候的我。结果后来我决定说要减肥要健康，我就开始不熬夜了，然后就瘦了一点点。 所以对于男生来说，第一可能遇到一个真正自己很爱的人，愿意为他去做一些改变，这是一种可能性。 对， 第二种也会像天一这样，虽然是单身，但对 又扎了我一刀，单身。 欢迎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有志女青年来征婚啊。 大家好，我是单身。 对，他会突然某一天意识到说做某样事情或者做某一种改变对我自己是有好处的，他可能也会改头自新。 其实是这样，熬夜太难受了，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啊，的确到晚上的时候容易兴奋，就睡不着觉，这真的是会有， 需要一个过程时间。 对，但是能改，不要因为这事就分手嘛。 好，那劝和不劝分，好不好？ 对， 宁拆一座庙，十座庙不拆一桩婚。 哎，那要真改不了呢？这是真不能忍吗？ 我觉得这样吧，女生可以给她一点时间，你可以跟她促膝长谈一次。 促膝长谈， 对，把这个事情的利弊告诉她。 就这事儿不是一个生活习惯那么简单，关系到咱俩关系能不能走下去了，你考虑考虑。 对， 严肃一点， 对你自己确实也会有一些好处，如果你改了的话。 对呀，大家工作都在白天嘛，你白天浑浑噩噩的，你怎么成大事啊？ 咱们说一个时间期限，比如说三个月。 嗯，能不能改？ 说形成一个习惯需要28天嘛。 对， 咱给你三次机会。 可以吧？三个机会，三个28天， 是不是很仗义？ 特仗义。 可以了吗？ 改不了怎么办？ 改不了就分手了。 哦，就是给你个机会，不行就分。 不要互相浪费时间嘛。 嗯，这位女同学，你听到了吗？给她个机会。能改在一起，不能改算了，换个人吧，换个能跟你一样作息时间的。 秘密花语这个环节也欢迎各路人马来吐槽哈，给了我们的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主持人的新浪微博。天一，可以说一下你的新浪微博？ 我的微博就是我们的活力982，你可以找到这个，就在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灿灿老师再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加强一下我们听友和网友对你的这个记忆度，好不好？ 好的，你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然后我是来自 WeMake 形象管理工作室的灿灿老师。 谢谢你给我带来很美的妆容哦。 谢谢灿灿老师。 谢谢谢谢。 好了，我们稍后为你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天一， 拜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